獨裁政權最憎嘅係啲不問是非、借色叫囂嘅敵人。佢哋最大嘅標靶，獨裁政權可以藉住佢哋話俾老百姓聽，自己係唯一可以幫佢哋脱離敵手嘅救世主。 民主制度最害怕的就是一些不懂思考、親疏有別的選民，他們投票只投一個黨，對家永遠是錯，投機政客上位靠曬他們了。 敵人的敵人就是最好的朋友，但離地新聞就不跟你說這些的。離地新聞跟你說外國時事、歷史、文化，用常理出發，而常理是不分左右的。 多倫多是一個多元的城市，離地新聞亦都一樣，只要你不是潑婦罵街，意見永遠接納。 離地新聞 逢星期四晚六點半， 要管世間事，必先識世間事。 坐我身邊就是李偉才博士，他是科普教育工作者，不過呢他做了很多很多身份，在環保上你那個叫三什麼？ 350香港。 350香港，是的，就專門是及著氣候變化， 是的，是的， 一有什麼喐呢，他就一定不會少得過李偉才及其同黨羽出來是示威啊，這樣做的了。上一我們今晚的主題就是說大失蹤，誰失蹤呢？有兩位仁兄，一位叫德先生的 democracy 民主，另外一位蔡先生就是 science， OK， 理即係科學的，在中國過去100年咧係失咗蹤嘅。咁咧你就話唔係完全嘅，咁但係咧你要睇到話你一路咁講咧，就個個邪惡咧就係、是有啲嘢就是、西方嘅資本主義嘅邪惡 ，OK？ 殖民主義啦，殖民主義在先嚇，資本主義在後期兩樣嘢當然一樣嘅，一齊嘅。 係，但係咧嚇，at the same time 咧，你亦都講到就話好多普世價值都會由西方係跌發展出嚟嘅，包括平等啊、博愛、自由、人權、法治等都係完全嘅。咁執行幾多咧，就係睇個國家啦。咁即係你提到咧，依個係依個。殖民主義開始咧，就係、是、其實500年前，即係500年前，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 所謂發現啦嚇，因為住滿人㗎啦，南北美洲都已經。 其實呢個係好大嘅爭論嚇，但咧佢係可以生還 by report。OK，report 唔係即係話歐洲人發現啫嘛，我意思即係話邊個發現咧？就應該咧，如果按照而家考古咧，大概係11000年前咧，人類經過白令海峽喺亞洲進入呢個阿拉斯加嗰個區域咧，嗰陣時就真係叫發現啦，係11000年前，就唔係1492年。 嗱，俾我啲觀眾學下嘢嚇，點解係嗰個時間咧？ 因為之前咧，成個南北美洲係冇人嘅。所以咧，其實喺地球啊嚇，即係呢個七大洲五大洋入面咧，其實最遲有人嘅，如果唔計南極洲啦嚇，就係、是、南美洲，次之就北美洲，因為澳洲咧係40000多年前咧就開始有人住嘅，咁亞歐非咧就係最早啦，非係最早嘅嚇，因為就是人類嘅搖籃嚟嘅，人類喺嗰度起源嘅，咁但係咧早喺100多萬年前咧，其實佢就已經開始散葉咧，就去到亞洲同歐洲噶啦。只不過我哋而家現代型嘅智人咧，科學家相信都大概係15至20萬年前咧，先至係離開非洲。其他嗰啲咧，一早離開咗嗰啲咧，就滅絕咗嘅。譬如包括北京猿人都係滅絕，就唔係我哋嘅直系祖先嘅。咁但係咧，澳洲就遲好多啦，係40000多年前咧，先至咧啲人咧就係去到澳洲住。咁樣當然，如果你話係講大洲咧，就係南北美洲最遲啦。一應該一之前咧係冇人嘅，所以南北美洲最早的人類的遺跡咧，就係、是、唔多過12000年嘅，因為大概係11000年前左右咧，人類嗰陣時咧係冰河期啊，高峰期啊，咁高峰期咧就大量嘅水咧就係、是、喺南北兩極變咗冰啊，咁啊海平面就下降啊，海平面下降咧，而家連接亞洲最東端同埋北美洲最西端嗰個白令海峽咧，就唔係海嚟嘅，係陸地嚟嘅。海平面下降啊嘛，所以啲人咧就徒步可以由亞洲就走到去北美洲，然後就一路落去咧就唔使，即係大概唔使10000年嘅時間咧，就已經遍佈咧南北美洲開始散葉。咁所以咧，哥倫布去到所謂發現新大陸啊，梗係唔係發現啦，因為嗰度已經住滿人嘅，點能夠話叫做發現啫？只能夠話歐洲人發現。就不是人類發現，人類一早發現了11000年前。當然其實最遲被人類居住的，即是南極現在沒有人居住，即是正式居住，不是啦，就是南太平洋的島嶼。其中我們最熟悉，可能很多人都去過的紐西蘭。紐西蘭呢，其實差不多直到宋朝呢， 才有人住的，即我們中國的 宋朝都未宋朝打後才有人去到紐西蘭住的， 大概800年左右， 是的，大概800年左右的，是吧？那所以即 我就糾正這件事啦，是吧？即我尖尖一點啦，但不要緊，我們真的說回呢即是說這個1492年之後就是人類苦難的開始了。 一世紀啊，或者嗱，李偉才博士咧有專書係講到呢個人類呢個發展，人類遷徙嘅，大家咧可以去攞嚟睇下嘅。OK， 咁啊 ，anyway， 繼續講。 嗱，我哋講到啦，西方喺國際上過去幾百年咧，係為人類帶嚟好大嘅苦難。但係西方佢本身所發展出嚟嘅好多嘅呢啲咁樣嘅觀念同制度咧，亦都係人類文明入面最先進嘅表現嚟嘅。呢兩樣嘢係並存的，大家一定要明白，不能夠用 A 否定 B， 亦都不能夠用 B 去否定 A。 如果是這樣， 你的觀念就很有問題了，你的思想很有問題了。好了，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說民主呢，其實真你 有得選擇，每個人都願意住在一個有民主自由、有言論自由的國家。但是呢，即是西方現在的民主呢，是跟資本主義的制度、那個、經濟制度的運作呢，是密不可分的。咁喺以往嚟講咧，當然啦，資產階級為咗即係推翻嗰啲貴族啊咁樣咧，咁所以佢同民主咧，因為特別係英國嗰個議會嘅鬥爭啊，係嘛，同啲地主啊、貴族啊咁樣咧，佢就利用咗議會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就啲人覺得資產階級或者資本制度咧就係民主嘅盟友，但係而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而家咁嘅地步咧，一種極端嘅資本主義咧，其實咧就已經係民主嘅敵人。特別是那些大財團、大企業怎樣去贊助那些競選，影響那個政治的競選，包括特朗普怎樣上台，這個就是西方民主面對的最大的問題。 OK， 不是只是西方。 OK， 當你說是資本的衝動嘛，累積資本的成功， 但是因為我們中國沒有民主嘛，中國現在就有資本主義制度了，其實我經常這樣說，就是你不要再說什麼左啊，或者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啊，根本我們現在偉大祖國跟左有什麼關係呢？不要再說左了，它一點都不左，它根本是極右。我就叫做現在大陸那個制度叫做法西斯資本主義。左咩啫？左唔以後唔好再講左啦，大陸。 啊，所有講 大陸根本就唔係左。 講馬克思嗰啲年青嘅啲年青嘅大學生，冚唪唥拉曬，全部拉曬。講咩馬克思啊？ 佢而家有馬克思學會啊嘛，大陸。 拉曬， 俾人拉曬咯， 拉曬噶啦。 左咩啫？左根本就極右，大陸。 佢累積資本咧，佢就係咁發展啦。係 啦， 佢啲國企啊，擴張啊。 呢個就係個悲哀啦。但係可以咁講啊，暫就係話，即係其實咧。鄧小平嗰個改革開放咧，佢就係因為之前嗰套係搞唔掂。咁啊搞唔掂咧，就係、是、因為其實西方咧，佢已經控制曬成個地球咧個資源啊、個制度啊、所有嘅遊戲規則，佢已經定曬啦。咁如果你話完全係叫兩條腿走路嘅咧，佢以前就係毛澤東就兩條腿走路啦，就發覺唔掂。因為個科技方面咧，你落後人哋好多，你嘅生產力就落後人哋好多。咁你點樣？除非你就閉門造車，以後咧，我哋嘅生活水平咧就人哋嘭嘭聲升，我哋就繼續喺度原地跑步。如果你接受呢樣嘢咧，咁咪算咯，係嘛？咁但係佢又唔得啊，佢就要追上全世界啊。但係追上全世界，發覺咧，即係對到鄧小平啦，就話一定咧就要學習西方嚇、即係等於走資啦。毛澤東嗰陣時話啊，走資派就在黨內啊嘛嚇。咁、其實個矛頭直指鄧小平啦。咁啊果然就係啦，一死咗鄧小平掌權之後就全面走資啦，係嘛？咁、所以呢樣嘢係好可悲嘅。咁但係某程度上咧，個可悲嘅地方咧，亦都係好應驗咗馬克思嗰個嘅推論。馬克思成日咁講噶嘛，佢話人類嗰個嘅歷史進程嘅階段咧，必然咧就係由即係佢原始公社嗰啲啦嚇，咁然之後咧就奴隸主義嘅社會啦，然後就封建主義社會啦，然後就資本主義社會啦，然後咧先至能夠進入社會主義，然後先進入共產主義嘅。咁佢意思即係話咧，你由一個生產力落後嘅，即係封建主義嘅農業社會咧，你想話一下子去到社會主義咧係唔得嘅。咁其實某程度上咧，毛澤東就想做呢樣嘢嚇，因為即係以佢當時嗰個咁嘅生產力個水平嚟講咧，同西方爭好遠好遠。但係佢覺得咧，我哋可以超英趕美，我哋可以一天等於二十年，哇！我哋就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天堂啦。 萬亩田， 好啦， 萬亩田 係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全民大煉鋼啊嚇，衛星田啊嚇，即係亩產萬斤啊嗰啲咁嘅嘢啦。法國就全部死曬啦，大饑荒啊，死幾千萬人啦。好啦，到鄧小平改革開放咧，佢就即係不得不承認呢樣嘢，其實係某一程度上係 回歸翻馬克思嗰個嘅預言啊，就即係話原來 呢個係你嘅 interpretation。 呢個唔係啊，即係話原來呢一個階段係唔跳得嘅，係唔 skip 得嘅。所以咧，即係話原來我哋都係要走一走呢個資本主義階段，先至可以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咁但係呢個係講緊嗰個生產制度問題啫，但係就冇講個政治制度嘅問題喎。 嗯， 呢個政治制度咧，其實鄧小平生前咧係嘗試搞過政治嘅體制改革嘅，係想話開放啲，引入民主嘅。但係因為共產黨佢實在太多利益嘅瓜葛，同埋太多包袱。嚇、啊！即係佢搞咗咁多衰嘢出嚟，嚇、啊、害死咗咁多人，嚇、啊！即係由呢、這個明放反右啊，然後大躍進啊、大饑荒啊，然後文革啊咁樣樣，佢根本冇辦法放低呢個包袱，佢驚一放咧，共產黨就倒台。所以其實呢個係惡性循環嚟㗎，佢越做衰嘢，佢個包袱就越大，包袱越大，佢一定越揸得緊，只會繼續做衰嘢，係嘛？呢個係惡性嘅，係惡性嘅。咁所以咧，但係而家中國就係走緊一個咧。就係極端的資本主義啦，不斷要去資本主義制度啦。但係資本主義制度其實帶嚟所有嘅負面嘢咧，全部喺中國出現曬啦。即係喺西方咧，就幾百年入面走嘅階段咧，就我哋用幾十年嘅時間咧，就走曬出嚟啦咁樣。 包括你最關心嘅污染， 冇錯啦，就係生態環境嘅災難啊！ 嚇，大部分嘅地下水都污染咗、 嗯、 啊！飲嗰啲咧係 Chinese。OK， 不過不是高幹啫。 係係。 嗱，我你講到呢度咧，我有啲即係感觸。我話最近睇嗰套紀錄片，嗱、 嗯， 即係你都去過伊朗咧。 嗯。 咁伊朗咧就係俾人睇嘅，除咗佢啲輝煌嘅波斯帝國或者阿巴斯王朝嗰啲偉大建築之外咧，佢有一樣嘢佢講，佢話絲綢之路去到伊朗係分兩條路，一條就主路經過德克蘭。咁大家可能有印象啊，睇德克蘭就係喺中部噶嘛。咁南邊咧係要經過沙漠咧，一條支路咧都係絲綢之路嘅，就上去德克蘭嗰頭嘅，嗰頭就係主路嚟嘅。咁經過大沙漠，咁啊渴死人嘅大佬，喂日頭啊可以去到攝氏70度啊，係即係死人嘅喎。咁原來咧點解啲人 survive 到咧？就係佢又係有地下水道，啲地下水道咧係穿過個沙漠。不是綠洲，是很多位置都有地下水道。現在就每個地下的井都放個車輪在那裡，讓別人容易識別。所以高空拍下來的照片，一點點點點那些就是那些井。那些井完全下面的地下水道是乾淨的水，是可以拿來飲的。 不是，就是 有些新疆的。不過回大陸，你地下水呢？地下水你敢唔敢攞嚟飲？ 唔係兩樣，如果你講嘅咧就似新疆嗰個堪兒井，即係喺嗰啲高山嘅雪山咧攞啲雪水，然後作一個地下道咧引落嚟咁樣。 嗯、 啊，咁但係當然咧呢、這個只係古代係咁做啦。咁而家嚟講咧，我哋講緊全個中國咁多個省市咧，其實好多地方咧空氣。霧霾啦 ，PM 2.5 啦，係嘛？食水哇，周圍污染得好緊要啦，係嘛？土壤哇，都唔知幾多又有重金屬啦，係嘛？咁所有嗰啲牲畜哇，全部咧就係講啦，即係資本主義入面最衰最衰嗰啲嘢，嗰啲黑心食品啊，或者咧即係總之最咩嘅打埋曬嗰啲咁嘅抗生素啊，啲農藥啊，係啲激素啊，諸如此類，乜都齊啦。 過期避孕丸，塞曬俾啲豬食啊！ 即係最無良嘅，當然就係嗰個三。綠奶粉啦，三聚氰胺啦，係嘛？食到嗰啲咁樣嘅腎結石啊，嗰啲咁嘅補補啊，咁樣啦，係嘛？其實乜嘢所謂資本主義入面最衰嘅嘢咧，佢就濃縮曬喺幾十年，過去呢四十年咧就出曬，人哋就四百年，佢就四十年，咁係好可悲嘅。咁當然到而家咧，實際上佢係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啊嘛，大國崛起啊嘛，啊，卒之咧就諗到條橋咧，我哋集帝咧就叫做一帶一路啦。 是 一帶一路咧，但係好多人 都指出啦，其實佢係為咗解決中國產能過剩嘅問題。咁產能過剩咧，其實係一個資本主義下面獨有嘅一個現象嚟嘅。 喂， 其 實以前佢哋鬧西方資本主義是都係鬧產能過剩㗎嘛。 咁但係呢個咧，其實咧，馬克思有個名嘅，佢專登唔用。點解咧？如果要用咧，佢就好醜怪嘅。 嗯， 馬克思就好簡單，咪叫做生產過剩咯，叫 overproduction 啦。當然佢係德文啦嚇，但係即係我英文就叫 over 就生產過剩啊嘛。就係因為你消費不足，生產過剩咧，其實就導致呢一個周期性嘅經濟危機啊咁樣樣嚇。因為你資本家一定係壓制工人嘅人工嘅，但係工人人工過低咧，佢消費力就不足，消費力不足啊買唔曬你所生產嘅貨品，於是你利潤率都下降，於是你就收縮投資出資咧，於是你就個企業咧就收縮倒閉，就引致失業，失業 業咧就消費能力更低，咁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咁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噶嘛。咁所以咧，但係中國咧其實亦都出現一個所謂叫生產過剩，不過咧佢就係咁倚轉個名，佢大陸係最叻噶啦。譬如市場化，佢唔叫市場化噶，佢叫產業化。 嗯， 其實我哋叫 marketization 係嘛，即係私有化，佢唔叫私有化，叫產業化。好啦，咁但係佢而家因為要解決呢個生產過剩、產能過剩，特別係即係我哋有啲鋼鐵啊，同埋呢個係水泥啊，好多啲咁嘅嘢咧，就搞一大一路。咁於是咧就話可以將呢啲嘢輸出。 嗯， 咁啊，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喂，咁啲國家根本窮到窿，去邊度嚟去可以搞咁多基建呢？你話我哋幫佢搞喎，冇問題，我借錢俾你啊！咁於是咧，好多人就指出啦。當然西方咧，第一個就指出，中國咧其實就用呢啲咁嘅債務咧嚟去控制呢啲國家，最後咧啲國家就成為佢嘅債務奴隸。還唔到債唔緊要，我再借多一筆俾你，以債冚債。 嗯， 以債冚債，於是你永世都還唔到嘅。於是咧，你就賤賣， 你賤賣 家當。 係嗰本書。 冇錯啦。咁但係其實 打出嚟啊，唔該。 當然咧，其實美國啊有一個好夠撲，真係好夠撲啦嚇。 嗯。 即係佢就話自己咧就唔係直接係受聘於 CIA 嘅，但係其實佢嘅上線咧，其實係你追上去咧，其實就係 CIA 嚟嘅。那個人叫 John Perkins， 咁啊，暫話俾我聽咧，原來嗰本書咧都已經喺呢個節目入面介紹過。係， 而家揾翻出嚟係。 英文咧就叫做《The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 嗯， 就係一個經濟殺手嘅告白，經濟殺手告白嚇。Hitman 咧其實即係嗰啲打手啊。咁原來佢就係話當時就係經 CIA 隔咗好多層嚟去聘請佢，然後受個特訓，然後咧就派佢去好多啲第三世界國家，就嬲嗰啲咁樣嘅總統啊嗰啲咁樣嘅咧，就啲領導人咧嚟去幫佢借債，話我可以安排你嚇，可以咧就借嘅。當然最後都係美國啊、某啲銀行啊、某啲財團啦、啊、咁樣大筆債咧，就話發展你國家。咁但係其實大家都明白咧，個個都咧係即係叫做。過水濕腳嘅，過水濕腳，咁當然有好多咧，就入咗嗰啲獨裁嘅非洲國家啊，嗰啲咁樣總統嘅袋啦，即係咁，但係有部分就起基建啦，咁但係起咗啲基建咧，有好多係大白象工程啦，係嘛？但係亦都有好多咧，其實嗰啲基建就幫襯翻美國嘅公司啦，咁啊又係益翻曬美國公司啦，係嘛？咁等於而家啲人都咁講啦，你嗰啲基建咪由中國建設係嘛？中國建設咪又袋翻入去中國建設嘅袋咁，當然所以其實呢一個咁樣嘅。遊戲你可以話呢個咁嘅手段咧，咁啊梗係唔係中國人發明㗎啦，係嘛？其實西方咧已經用咗好多年嘅，特別美國過去大半個世紀就係利用咗呢啲咁樣嘅哪吒手段，就嚟去控制好多呢啲咁樣嘅第三世界國家。咁但係嗰個可悲地咧，我哋中國本來就係話，哇要最先就有呢個所謂共產主義革命1949年係嘛解放啦咁樣，咁啊走呢一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嘅道路，咁咧就對抗西方嘅列強嘅帝國主義，但係卒之兜咗個大圈咧，其實我哋做翻曬西方列強帝國主義嘅衰人嘅衰嘢，你話係咪好可悲啊？ 仲加一樣嘢。西方列強你可以話佢氹你啦，但係你頭先話 A and B 啊嘛 ，A 可能就係衰嘢 ，B 就係嗰啲 好嘢咯， 好嘢普世價值。中國嘅模式輸出咧係冇軟實力嘅模式， 即係話你講得太好啦，站 冇人權、法治、民主、平等， 冇錯啦， 冇呢樣嘢嘅輸出，佢只有係經濟上嘅輸出。 係啦 ，OK， 佢最叻嗰句你知唔知就咩咧？就係、是、我哋絕不干預別人的內政咁，咁於是咪俾咗個綠燈俾嗰啲咁樣嘅獨裁者啊？嗱，你繼續獨裁，你壓制人民啦，我唔會理嘅。 中巴部委， 我唔會理嘅。最緊要咧，你借我嘅錢就得啦。你聽我話，聯合國投票，你投我一票，咩事咁就得啦，咁樣樣。 投票啊，越喺聯合國夠票， 係啦，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都夠票， 係， 所以近唔到佢咯。 嗱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啊，我唔係今日講啊，我好記得咧，我當時90年代啊嚇。即係有20多年前咧，當時其實我喺澳洲就係讀緊 PhD， 咁樣咧我就個課題當時揀咗啲課題啦，但係即係都未決定嗰個題目寫乜嘢咧，都睇咗好多書啦。當時特別睇得多嘅關於全球化嗰陣時係啱啱好犀利嘅，即係90年代講全球化，90年代中咁長下啦。咁樣咧，於是我就喺呢度睇啊，就有。見到開始有好多嘅西方嘅評論啊，咁樣咧就話：哇，中國崛起啦！喺全球化底下咧，即係中國係一個最大嘅受惠者啦嚇。咁就話咧，而家經濟又起飛啊，成日雙位數字啦，經濟增長啦。佢話咁嘅趨勢咧，21世紀就係中國嘅世紀啦。 嗯， 正如咧20世紀係美國世紀，睇個樣21世紀係中國世紀啦。嗰陣時我即刻第一個反應咧，你會諗到乜嘢咧？就係 我中學嗰陣時讀《論語》中文，學過孔子講嘅説話，就係、是、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係好有意思嘅。佢即係話我哋做人咧，唔好成日咧掛住話，哎呀，我幾時坐到嗰個位咧，即係高位咧，梗係嘛？咁啊，所以咧就成日都好唔開心，就叫不患無位。你唔使成日喺度掛住呢樣嘢嘅。但係咧，患所以立喎。反而咧，嗱呢個就係孔子嘅高明嘅地方啦嚇。佢意思啊，你諗下，如果假如有一日你真係坐到嗰個高位，你憑乜嘢坐得穩先？還所以立啊，你點樣嚟去立嚇？即係可以坐得呢個位置係穩咧？有咩貢獻咧？咁樣。所以當其時我一聽見話，哇咩中國崛起論啊，廿一世紀係中國論啊嗰啲咁樣咧，我第一個諗就諗翻中學讀嘅《論語》，我話中國如果真係取代了美國成為地球的一哥、啊、喂，他有什麼可以提供給這個世界呢？是吧，即我經常就說美國來說，你說他就算即我們很多人不知道他做的那些壞事、啊、但我們看他那些樣子就是英雄片、啊、超級英雄片、啊、他很多時候就算迪士尼的卡通片都是的，他裡面有很多關於個人的獨立自主啊，是吧、那些冒險精神啊、奮鬥的精神啊，然後就基本的人權啊、自由啊、法治啊、民主啊，其實他是有個道德感召力量在這裡的，所以你令到人們就覺得，所以很多人是即叫做 是很勇美的。其實我一路到差不多30歲我都很勇美的，只不過我越看越多我才變得反美嘛。但是我之前由十多歲到30歲那些勇美呢，我沒有否定到的，因為那些勇是對的嘛，我勇是勇到好的東西嘛，我反是反他不好的東西嘛，這麼簡單的邏輯而已， 即是勇優， 是啊， 勇優 反劣嘛，勇優反劣當然是應該的啦、好了，所以呢那個問題就是說美國它的軟實力是強得不交關，是因為它確實呢是有一套論述，那套論述是有說服力的，是可以感召到全世界的人的。而這麼多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反美呢，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誤區，即是有一個誤解，就是說、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呢，他們人民素質低下，他們那些樣的奴性太重，他們專制主義太重，他們不接受西方的民主，他們抗拒西方的民主，所以我們輸出民主呢就反而呢令到他們亂糟糟。其實這個大錯特錯的、其實呢全世界的人呢九成九都是接受民主自由的，他抗拒的是抗拒西方的赤裸裸的，之前就是軍事，後來就是經濟那個壓迫剝削。所以呢其實我們很多時候不明白為什麼，因為我們香港呢就是美帝國西方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我們 We are the agent of empire， 所以我們是 beneficiary， 我們是受益人，所以我們不覺得那個害處，所以大家要明白這件事，我們香港是很特殊的位置，我們根本就是帝國的打手來的嘛。好了，即是我們有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就是跟西方洗黑錢咯，是吧，即是紐倫港都是跟西方洗黑錢的嘛。所以呢我們不覺得西方那種惡是惡到什麼地步，但是很多第三世界是覺得，所以他反美是這樣，並不是表示他們是反那套核心價值，其實他們是掰的。你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這樣的民族鬥爭紛紛獨立，其實獨立了之後大部分國家都是奉行這個民主制度的，但是這個民主制度就出現一個問題了，就是你剛才說的智利嘛，它民選出來其實西方是不是真的想輸出民主，當然不是啦，它如果你選出來的那個民主的民選的總統是親美的，它就大讚特讚咯，好嘢。但如果到頭來他最先未有民主的獨裁的，譬如朴正熙，朴正熙是獨裁者的，美國都照撐的，但譬如伊朗1953年根本就是有個民選的總理是很受歡迎的，但是他將伊朗石油國有化，於是 CIA 其實英國最先那個英國石油就叫苦連天，就求美國這個兒子來幫他，於是美國就發動就找 CIA 就推翻了這個總理，就竟然之嘛，迎接翻以前嗰個封建帝制嘅巴列維國王嚟取代翻呢個民選，就取消個民選政府去翻巴列維。所以你話西方其實佢係咪真係咁好心輸出民主？梗唔係啦，即係頭先都講過呢個所謂民選嘅阿央德喺智利係嘛，又俾皮洛切特推翻。 阿倫帝或者阿連德 啦，你可以講過啦嚇，阿恩迪。好啦，咁所以咧，頭先講第三世界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哇，好辛苦咁打仗，即係要爭取獨立，無論係即係越南啊，同埋越南同呢個阿爾及利亞嗰啲啊，打法國啦，幾慘烈啊嚇！好啦，咁但係獨立咗之後咧，其實好多都係想推行民主嘅，但係個關係關鍵就係話，你推行咗民主之後，如果你係親美嘅，佢就係、是、好你民主啊，值得稱頌；如果你推行民主之後，都得出嚟嗰個人係唔親美唔親西方嘅，佢就即刻推翻你。所以呢個所謂其實你係親美同反美咧，係大過你係唔係民主。你親美獨裁冇問題，沙地阿拉伯而家幾獨裁專制啊？但係你親美啊嘛，但係你民選你唔親美，你死得啦。 好，講到呢度我回應你啊，即係第一就話咧香港咧唔係淨係得 American interest， 西方嘅代言人咯，係我 仲有 agent 嚟噶。 大陸好多 interest， 現在、 就是、大家共玩， 共玩， 共玩。你話呢一點咧？大陸嘅資金啊喺度出喺度入，去全世界各樣嘅嘢都係經過香港。你認為香港係西方嗰個一部分咧？其實大陸覺得香港是我的一部分， 咁、咪就係大家角力咯。 大家有啲係共享嘅， 係啊， 唔係佢哋佢有鬥爭面，亦都有共享，有得炒就一齊炒。 而家冇啦，嗰啲咩巴拿馬文件啊，嗰啲咁樣根本就全部全世界嘅權貴有分中國定西方咩？總之就係權貴。 嗱，咁講，人性係醜惡嘅， 係啊， 同國家未必係有關係， 係啊， 呢個此其一。 資本家係冇國籍噶嘛， 嚇，資本家冇個啊，咁咧其實大陸都未必啱你聽，聽你講啲嘢。大陸嗰啲國企所做嘅嘢咧，即係同西方嗰啲咧就我睇唔會相差好遠， 唔相差好遠。 仲有一樣嘢，都係咁。美國佢有言論自由，起碼令到你條氣順啲， 冇錯啦， 條氣順啲。而喺中國就唔順、，OK。不過唔順之餘咧，就是、大陸人咧，即係已經係即係好習慣㗎啦。但係即係把口咧，就梗係支持你啦。就好多陽光 陰昧嘅。我真係曾經同嗰啲藍絲朋友講過喎、我話係咁樣，你話即係只要呢個安居樂業就得。我話咁樣同圈養十三億人有乜分別咧？即係等於圈養啫嘛。佢冇出聲，嗰啲藍絲朋友冇出聲。啊！咪佢今日甘願被圈養啦。 咁藍絲嗰啲，喂，點解佢哋嗰套論述係咁容易被推翻咧？因為佢好多嘢係唔可以講出口，係唔可以講出口。佢唔係你李偉才博士啊，你講啲嘢唔係讓每個 point 人人都同意。 佢心甘情願被圈養啊嘛。 咁你講出，你係可以講 what you believe，OK，、你相信嘢你可以講出嚟，雖然唔係句句説話。啲人都同意嘅，但係佢哋有個好大，但凡喺建制派裏邊嘅人，佢講嘢都係避忌。佢講到某個位， 係啊， 佢就唔再講落去。 唔能夠真係講真心話咯。 係啦，啊，咁咧，財哥，李博士，我咧就有個即係再講落去都唔得，講多陣好冇？ 啊， 奉勸你啦，下次見你，你咁勇啦，同啲藍絲帶嘅朋友咧鬥咧，嗱我有一招，你學識講個 好啊， 都得咧。 好啊， 我見到藍絲帶嘅朋友咧，我係唔會同佢講政治，因為咧我就說服能力好有限，爭個樣即係冇乜用咧，唔係好識。 冇㗎，我都係冇用嘅， 我 各自表述嘅啫，永遠都 係。即係你咁大個人，我相信冇乜能力咧，就係說服你。 冇嘅，冇啊。 轉下話題咯，你咁多講，你話即係冰河時期啊嗰啲啊咁啊，我見到佢哋咧， 我間中都會嘅，都用呢招嘅，我間中都用呢招。 即係我預咗咧，有啲場合咧，我係一。定半句政治不提，咁咧對方亦都係成熟嘅人，咁咪講下恐龍咯嚇，講下 Tyrannosaurus，OK， 可以講下依啲嘢噶嘛，咁跟住咧即係節目剩翻最後一節咧，就係我講嗰個想問你個傳統嘅問題啦 ，OK， 你頭先講到民主同科學係息息相關嘅，冇個自由嘅環境，科學係。不可以是能夠是行得好前的，亦都沒有個自由的環境，我們很難人權得到保障，尤其是沒有言論自由，如果要中國 overnight 有民主，可能是非常之難的，但起碼你要開了個報禁，但係而家睇啲咁嘅嘢， 冇人話 overnight 啊，冇，從來都冇人話 overnight 噶， 而家咧就越搞越左翻轉頭， 係啊， 依個傳媒要聖黨嘅。五四呢個運動又要聽黨話跟黨走嘅，根本完全翻去咧一 百 大倒退嘅。咁我 啊，我呢個問題我頭先已經講過，儘管唔足夠，但我想問翻傳統上咧，認為咧中國係好難喺科學上有發展，原因就係中國人咧。佢哋即係或者華人咧，佢哋太實際。OK， 中國有科技喺歷史上好多次出現，喺科技咧曾經一度領先嘅，去到明朝。OK， 咁宋朝就絕對係領先全世界。 係啊，係啊。 咁人哋話咧，中國人誒或者歷代嘅華人咧，佢哋太過實際，實際到咧就係呢樣嘢嘅發明，佢問你有冇用先。 嗯。 很 pragmatic， 很務實。 我知道，我知 道。如果咁務實咧，就同西方嗰啲咧，佢探求一個共通歸納嘅，我哋叫 law 出嚟，係做唔到。所以咧，你要行下一步係好困難嘅。OK， 而中國咧人咧，你可以話虛偽，任佢哲學全部都同道德係有關係嘅。咁實際上咧就。全世界人都有道德的人，唔同道德的人，你見到好多中國人或者華人，而家大媽之類各種嘅嘢咧，根本就同道德咧係完全背道而馳嘅。呢個一個虛偽。而第三咧就話咧，佢嗰個由於我哋只有科技而係冇科學嘅話咧，就話佢我哋好難再行前一步。OK， 嗱呢啲你完全咧係可以如數家珍嘅。咁尤其是阿李若瑟。Joseph Needham 係咪有冇讀錯啊？你啊，咁佢就話中國咧係科技係叻嘅，但係佢冇科學嘅。你同唔同意？啊，李若瑟張相唔該。你同唔同意 呢個講法？當然呢個好著名嘅李若瑟難題啦嚇。 係啦。 咁我唔知啊，我就覺得佢好似個 H 字應該唔發音嘅。咁如果 H 字唔發音咧，就係 Needham。 Needham 啊 ，Joseph Needham， 我唔知啱唔啱啊，大家糾正啊。 Needham 咁但係即係自從佢提出呢個問題，我諗都差唔多係上個世紀嘅三四十年代咯，可能因為佢寫嗰本《中國科技史》咧，係橫跨咗幾十年嘅，即係如果棟起上嚟咧，差唔多有我咁高嘅嚇。咁呢個係巨著嚟嘅，咁即係可以話真係禮失求諸嘢啦。要一個外國人，一個英國人話俾我哋聽，以前原來我哋幾咁威。你又幾咁可悲啊嚇！咁啊，即係我哋先，哇！原來我哋中國以前嗰個嚇科技係咁先進、咁發達嘅咁樣樣。咁當然即係之後就好多人進行呢個研究啦。咁所以咧，自從之後咧，就有好多人提出呢個問題啦，就話現代科學點解唔係喺西方發展起嚟，而係喺歐洲發展起嚟咧？咁但係咧，其實我好記得嘅呢樣嘢咧，我係1975年入香港大學，啱啱咧就有一個中國周。咁啊，當時就全港大專一片紅啦。咁啊，港大咧，其實得兩間大學嘅啫。嗰陣時嚇就港大、中大啦。 等你喺度即係各位繼續捐款啊，繼續 share 我哋嘅節目。 咁樣咧就搞咗一個展覽喺大會堂啊嚇，低座搞個展覽咧就叫《中國科技史展覽》。咁我就哇，當時嚇即係一腔熱血咁啊，即係已經投入。咁我就做咗其中一個嘅即係港大嘅一個小組嘅嗰啲委員啦。咁樣就搞呢個展覽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已經即係嗰陣時我應該都係18、19歲啦嚇。咁就已經聽佢哋講咧，就話哇，點解中國冇發展出呢個現代科學咧？咁樣梗係中國咧有好多問題啦。咁嗰陣時咁啱咧就批林批孔啊。咁批林批孔咧就梗係打，即係其實等於翻即係54嗰陣時啊。嗱，因為講翻54嘅就打倒孔家店啊嘛，係嘛？咁即係而家好多時都睇翻轉頭咧，就話54咧其實佢有個進步意義，但係咧佢亦都係過激得好緊要嘅。 嗱，呢度要停一停啊！54當時嘅打倒孔家店咧，打倒呢、這個。即係孔子嗰啲所謂衰嘢啦嚇，係由下而上嘅運動，而 whereas 你喺1975年見到嘅批林批孔咧， 由上下 係有權力嘅人推動嘅，啊有分別，啊呢個要有。 當然咧，佢又要批林彪，又要批周恩來添啦，係嘛？咁即係將呢個咁嘅周恩來就甚至係當係周公咁樣嚇。好啦，咁樣咧就，但係當其時我已經咧。即係雖然係咁後生啊，但係我因為即係可能之前睇書睇得比較多啦，我就已經覺得喂呢個問題根本就問錯曬，真係好偏頗啫。點解你淨係問現代科學冇發生喺中國？點解你又唔問佢冇發生喺印度？冇發生喺古埃及？冇發生喺日本？冇嚇？冇發生喺非洲咧？咁樣樣。所以咧，其實我成日覺得現代科學。之所以在歐洲發展起來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發展起來那個問題當然不是在中國或者印度或者埃及或者哪裡那個問題是在歐洲嘛即是其實是歐洲人瘋了就不是我們有問題我們是正常的不過歐洲人不知道是瘋了可能有外星人下來即是給了一粒藥去吃即是我講笑啦，是吧、所以那個問題即其實我們不發展現代科學原來那個是反而是常規 歐洲人無端端發展了原來科學咧，嗰、那個係例外。我哋要研究嘅，梗係研究個例外，就唔係研究個常規啦，係嘛咁？好啦，嗱 ，having said that 嚇，咁但係即係歐洲人咧，其實佢真係機緣巧合，好多歷史嘅偶然嘅因素匯合，就令到佢產生咗。即係當然大家都知道嗰陣時即係嚇。即係東羅馬帝國嚇嘅 拜占庭帝國，嗯， 即係拜占庭帝國啦，康士坦丁堡啦，即係今日嘅伊斯坦堡啦，係嘛？卒之咧就俾土耳其人攻陷啦，係嘛？咁所以咧就其實咧就陷入一個大混亂時代啦。但係原來咧好多時就係啦，呢啲咁樣嘅危機嘅時代咧，亦都係一個嘅新嘅開始嘅，有個機遇喺度。咁於是就好多嗰啲嘅經典嘅著作啲文獻咧，本來就係保存咗喺拜占庭嗰度咧，就好多啲學者咧。就帶翻去呢個西歐，佢逃難就逃咗去西歐嚇，有啲甚至咧，其實喺敍利亞去咗敍利亞嘅嚇，嗰陣時好發達嘅，就去翻西歐，令到西歐嘅人咧係重新發現翻古希臘嘅好多經典著作，先知道原來古希臘當其時嗰個理性主義啊，嗰個光輝到咩地步咧，係重拾呢樣嘢係嘛？咁樣咧，然後先至係啟動出咧有文藝復興呢樣，咁文藝復興亦都係提供咗呢個所謂科學。革命的一個土壤嘅，嚇，即係科學革命就係建築在文藝復興之上嘅，所以佢好多好多嘢即係係融合嘅。咁當然咧，即係大家亦都講到咧，就係西方歐洲咧，佢係一個分裂，因為佢喺地理上咧係好難統一嘅，嚇。咁樣又河流啊，又山脈啊，又半島啊，又島啊咁樣樣咧，咁所以同中國唔同。所以嗰陣時咧，即係而家講三十幾年前嗰度河商咪講呢樣嘢啦。中國咧就黃色文明啊嘛，就西方就係藍色文明啊嘛，即係我哋就係陸地，一個就海洋啊咁樣啊嘛。呢個係有佢嘅地理嘅原因。是很強的、這個、原因、所以總之科學革命是發源於西方呢、這個是有它的歷史各方面的因素但是我都說了 having said that 其他人其實就可以借鑑的嘛即那樣是因為歷史機緣巧合但是有了機緣巧合了我們咦發明了有科學方法有科學精神那這件事其實其他人就可以借鑑可以仿效其實個個都可以咁啊，甚至你都話啦，譬如日本，你睇下過去就攞到咁多諾貝爾獎啦，即係 單係東京大學已經有九個攞到啦， 化學啊、生物學啊都可以攞到，咁即係證明其實呢樣嘢唔喺我哋嘅基因入面嘅喎，即係唔係話東方人嘅基因咧就唔能夠研究科學嘅喎咁樣，咁確實就喺我哋嘅文化入面，咁我哋嘅文化點樣改變咧？咁我某一程度上咧。我好記得頭先我話咧，其實我就係九八年尾咧，我就喺澳洲住咗四年，回流香港。咁我好似九九年咧開始咧，就係同翻傑出青年協會啲人咧就聯絡翻咧。咁啊，佢哋又揾我講一個講座咧，我就特登揀咗個題目嘅，就係西方文明嘅活力嘅泉源。咁我咧揀咗兩樣嘢，即係我覺得比人少提嘅，比較少人提嘅，就係話其實西方嘅秘密就係咩咧？就係浪漫同嚴謹。即係話浪漫入面亦都包括埋激情添啊！我話其實喺咁多民族嚟講咧，西方人咧其實係一個浪漫嘅民族，咁樣咧亦都好多時追求一啲激情嘅嘢嘅。咁但係有趣嘅咧，如果淨係咁樣咧係冇用嘅，咁就唔能夠係，因為科學係講求嚴謹噶嘛。 嗯。 但係如果淨係嚴謹而唔浪漫咧，冇咗激情咧， 係啦，阿財哥 嚇咁樣咧，其實都冇用。嗱呢樣嘢係一種好微妙嘅結合嚟嘅。 嗯， 即係你諗下，浪漫同嚴謹，好似咧就係相對啦。但係喺歐洲人身上咧，呢樣嘢就發展成為一種冒險精神。好啦，呢種冒險精神咧，唔係淨係去探險嚇，即係話過此山就望那山，即、就、係、是、永遠都知道想知道嚇前面嗰個山背後係乜嘢，爬過之後又想知道嗰個山背後係乜嘢。咁呢個咧就係實際上嘅浪漫啦，但另一個浪漫即係個冒險精神咧，就係思想上嘅冒險精神啊嘛。思想上嘅冒險精神就係凡事都問個為什麼，嚇、啊、都要打爛沙盤問到篤，嚇、啊、不弄個清楚明白，誓不罷休。而且咧並唔係為咗，好似你頭先講好重要啦，就並唔係為咗一個實用。實用主義嗰個唔係浪漫啦，實用就梗係唔係浪漫啦。其實浪漫咧，往往就係同實用就係啱相反啊嘛。佢正正就係唔實用，佢先叫浪漫啊嘛。喂，冇用嘅你做嚟做乜啊？我浪漫啊嘛，係嘛？好啦，咁所以呢種浪漫嘅精神喺科學入面咧係好重要嘅。但係淨係有浪漫冇嚴謹咧又死喎。咁但係我哋中國咧又死穴嚟嘅呢樣嘢，我哋即係都已經係咪胡適講啊？差不多先生啊嘛。 係嘛？我哋中國人咧，咁其實我哋差不多先生咧係有條件嘅，因為我哋以前咧，嗱我哋係一個早熟嘅民族，我哋嘅生產力亦都好早已經係領先全世界。頭先你講到宋朝啦嘛， 嗯， 咁所以咧，其實當然而家我哋講啲叫咩中等收入陷阱啊咁樣 middle income trap 啊咁樣啦，係嘛？咁但係其實喺當其時咧，我哋真係已經自給自足，嚇、啊，即係民因物浮，大致上搞掂啦。咁所以我凡事我唔需要咁認真、咁執著、咁嚟去計算啦，差不多咪算咯。其實差不多，從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是、佢文明個水平高，佢先至可以 afford 到差不多啊！你明唔明啊？係嘛？但如果我係一個好危難嘅啊，或者係好短缺物資、短缺嘅，我可唔可以差不多啊？梗係唔可以啦！我樣嘢都要算死草啦，係咪啊？正正因為我哋民因物浮，我哋先可以差不多嘛。咁但係因為我哋我哋有一種務實精神啊，即係我哋都知道咧，確實喺最早期咧，大家嗰個思想嘅先驅咧係有所不同嘅。嚇，雖然蘇格拉底其實佢都係好重視道德，咁但係咧跟住落嚟咧，亞里士多德咧，佢實際上除咗上德之外，佢更加重要一樣嘢叫上智。嗱，上德同上智好唔同。所以到頭來咧，我哋中國係一個上德嘅民族，因為有孔子、孟子。但係西方咧，其實就係一個上智嘅民族。咁一個上德，一個上智，本來其實冇所謂優劣之分嘅。即係如果大家唔碰頭就冇所謂優劣嘅，咁大家唔同嘅取捨啫嘛，係嘛？你中意咖啡，我中意奶茶，有乜所謂啫咁樣？但係最慘就係話上智嗰個咧，整下整下，當然佢其實係埋沒咗嘅一段時間。去到文藝復興先至被西歐嘅人重新發現嘅呢種上智嘅傳統同埋理性主義嘅傳統，哇！咁於是咧就有咗科學革命，有咗科學革命咧就有堅船利炮，堅船利炮咧，所以一嚟到咧中國就冇得打啦嚇、啊！本來我上德本來好地地嘅，我上德係冇壞嘅喎，喂！我哋要發展，我使乜咁多高科技啫？我吟詩作對咪得咯？吟詩作對本來係人類可能係終極嘅享受嚟噶，但係呢個世界如果淨係得中國咪冇問題咯？但係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得中國啊嘛，就有班啲咁嘅 barbarian 啊嘛，啲紅蘇綠眼啊嘛，咁樣佢哋啲堅船利炮啊嘛，咁所以我哋被逼咧就要仿效佢啦。咁成日人類嘅故事就係、是、呢、這個當然唔係淨係中國嘅故事啦，係全世界其他人嘅故事啦，係嘛？一個上智嘅民族，佢發展咗呢個高科技出嚟，其他人都一定要跟住走嘅，你唔跟住走你就會滅亡噶啦，係嘛？咁所以而家就係、是、就個遊戲玩到咁樣咯。 嗯，咁樣你就唔係太過同意我講話，即係中國 其實可以嘅，呢、這個從教育着手，點解唔得啫？ 嗯，嚇啊咁啊，教育咧都要係一個政治穩定嘅情況。 冇錯啦，係啦，喺而家呢個專制主義底下， 而家日日咧，我睇咧就係、是、你係醒嘅嚇，你係醒嘅喺大陸住咧，你知道啲嘢咧。係唔講得就唔好講啦，真係。 唔係，我最先咁講，即係話你話浪漫激情同埋追求嚴謹。追求嚴謹，我真係好有感受噶。我即係而家講緊成廿年前啦，係嘛？我先突然間猛然醒起，我話喂，人哋打網球就打網球啦。哇！我嗰陣時睇嗰啲咁樣嘅，即係喺電視睇人哋打網球咧，每場打完之後咧，哇！嗰啲數據分析啊，即係每次發球局點點點啊，每次咧上網係點點點啊，即係佢將佢全部分析曬，列曬啲數據出嚟，即係嗰啲對手嗰啲高手對決嘅時期咧，哇！真係中國唔興嘅喎嚇，以前我哋啲武術高手打咪打咯，打完之後會唔會將佢分析係嘛？哇！點點點啊咁。咁呢個咧就係嗰個叫做 rigor 啦，英文叫 rigour， 就叫嚴謹性。我哋中國人從來都唔追求 rigor 噶嘛，rigor 對我哋冇乜意思噶，我哋搞掂咪算咯。因為我哋咁叻仔，搞掂咪算啦，唔需要咁嚴謹。但係西方唔係啦，佢發覺咧，原來嚴謹係可以令你咧，哇，再進一步嘅，一路飆 up 上去嘅。 啊，即係話咧，喺嚴謹咧，即係我哋要努力去揾嗰啲喺大自然裏邊。嗰啲 law， 嗰啲 law， 嗰啲規律啊，呢啲就係 free can by 啦。嗱，呢啲就係 free can by。你冇呢個基礎咧，你好難咧去應用。當然，大部分人而家都係做technology 嘅嘢。 嗱，佢咁講，一方面咧，其實講嗰個動機先。如果講個動機就係人類嘅天生嘅好奇心同埋求知欲。咁呢樣嘢咧，其實我就覺得咧。其實所有人都有嘅天生好奇心，其實個即係各個民族嘅分別係唔大嘅，但係確實佢呢個天生嘅好奇心同求知欲，到佢不斷長大，即係由嚇呢個三歲到五歲，五歲到十歲、十五歲，弊啦，去到十五歲，去到二十歲咧，佢就會俾佢磨啦，磨蝕咗佢啦，就係因為原來你呢一個社會係好上德嘅，唔上智嘅， 嗯， 係嘛？ 咁你嗰啲好奇心求知欲就冇乜用噶咯喎。或者你嗰個係根本咧就係好務實嘅，嚇、樣樣嘢都講實際嘅回報嘅。咁但係你知啦，其實科學嘅探求就講一樣嘢嚇，有啲人就認為係褒義，有啲人認為貶義，就係咩啊？為知識而知識啊嘛。嗱、我咧由細到大到而家幾廿歲人咧，我都係堅持咧係為乜乜而乜乜嘅。即係話咧， 恭喜你， 唔係為 A 而去做 B， 而係為 B 做 B， 就咩啊？為打網球而打網球，為睇星而睇星，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咯。係嘛？你唔應該問藝術為咩服務嘅，咁呢個你就大錯大到毛澤東啊問埋曬呢啲咁樣嘅， 家都係啦，大佬老習嗰邊都係啦。 所以如果你成日問喂科學為乜乜服務啊，你呢個科學咧就唔使發展㗎啦。藝術梗係要為藝術，科學梗係要為科學啊嘛。咁呢個咧就係確實係同個文化有關嘅。 好啦，講到呢度，頭先咧你話想介紹一本書，陳方正作嘅。 哦，冇錯冇錯。咁如果你話講李若瑟問題入面咧，我覺得咧即係近年啊，但係都超過十年㗎啦。咁咧就係由前啊中文大學嚇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啊陳方正啊教授咧寫一本書，就叫做《繼承與叛逆》嚇，即係話咧係現代科學點解就喺西方發生咧？咁我覺得咧係其中一本論述得比較好嘅，雖然其實有關著作真係汗牛充棟啦，係嘛？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睇下，即係你未必認同佢嘅觀點嚇。咁、但係我自己的觀點咧，即係其實頭先都講咗九成㗎啦嚇。中國係一個上德同務實嘅民族， 好， 同埋我哋好早嘅生產力已經好發達啦。 啊，仲有一本咧，大家可能都好難睇過嘅嗱，嗰本叫《西朝》。 哦，西朝哦， 係 啦， 西朝 呢 本嚇， 係啊，就係、是《蔣夢論》。 啊寫嘅，啊民國佢活到1964年，啊活到一個嘅人，咁咧佢就係亦都係留學美國嘅，佢亦都有佢嘅論述，點解咧？中國咧喺呢個科學上咧係唔能夠咧係即係比得上西方， 即係好早期已經有分別㗎啦，即係古希臘嗰種嘅理性主義精神， 科技上係有嘅。科技上是有，是但係科學上咧點解爭咁遠？ 我都成日係咁講嘅。 佢提出做咧就話中國人嗰個係你頭先講話上德啊嘛， 係上德民族 太講倫理，任何一樣，佢就分析咧啲華人， 佢注重人際關係。 華人咧，你俾樣嘢睇咧，佢第一件事就問你有冇用， 有咩用啊嘛， 有咩用啊嚇？而有啲嘢有用咧，可能係現啊 ，very very long run，very long long run 先有用嘅， 即係務實主義。 務實主義啊，第二咧。佢好多嘢咧係同呢個道德係掛咗鈎， 係啊 ，OK， 咁有啲嘢咧，仲有咧係用感覺嘅方式去分析一啲事，OK， 觀感可能會錯嘅。如果你頭先講 rigor 啊嘛， 係啦， 嚴謹咧，呢啲就唔係觀感啦。 中國人最中意直覺啊嘛，係 啦， 所以吟詩作對咪好咯， 係好浪漫，即係好似畫呢個印象派畫，唔需要咁清晰嘅，佢俾咗 impression 俾你。 但係西方人就係一個。得天獨厚是特殊的結合嘛，就是浪漫和嚴謹集於一身。哇，這個在人類上，人類上是未有過這樣的組合啊。 李博士，你今晚講了好多鬧西方嘢，亦都咧總算客觀有啲嘢咧西方好，你 又唔正直嘅。 有， 其實我成日都 事論事。 亞里士多德一定是外星人嚟嘅。 哦 ，OK， 因為咧，如果你睇下亞里，即係其實冇一個民族出到一個亞里士多德。 係。 中國所有嘅思想家。哲學家即係學問家，同亞里士多德相差咧實在太遠太遠啦。你唔好話同時期啊，去到朱子、朱熹、朱熹同亞里士多德比，冇得比啦。 嗱，仲有一樣嘢咧，佢提到嘅咧就話中國唔係冇科技嘅書。但係專書咧係甚少，除咗醫學之外，好多時咧呢啲譬如我哋頭先講明朝咧有送嗰個天工開物送應天嘛， 係啊，嗰啲好實用噶啦， 嗰啲好實用， 最叻嘅咧， 大部分咧嘅關於科技嘅嘢咧，都係喺佢啲哲學著作裏邊其中一個 chapter 嚟嘅啫。 最即係叫做係接近一個科學家嘅咧，即係除咗以前呢個張衡啊咁樣啦，其實就係宋朝嘅沈括咯。沈括嘅《夢溪筆談》咧，就已經係我哋去到最高嘅水。即係水準啦嘅境界啦，咁但係自從《夢溪筆談》之後咧，就無以為繼啦嘛。但係西方就不斷咁去啊嘛， 不斷咁去。同埋咧，我乾隆王咧係 miss 咗個最好機會， 即係麥可尼嘅 embassy 係啦，嗰個代表團咧， 一七幾多年我唔記得咗。 晚年咧，未到八一八嘅， 直情係乾隆王八十大壽嗰年。 係啦，咁嗰個呢個係中國。 係避免痛苦的現代化最後一次機會。 係啦，咁啊，但係所以佢放棄咗呢個機會，啊、就帶嚟之後嘅苦難啦。 啊，但係苦難係、日本咧係避過咗呢樣，儘管日本有其他武藥，同埋佢係呢個要用戰爭嘅洗禮，先至令到佢係理性化。但係佢唔需要經過呢、這個即 係。但係某一程度上咧，嗱，我又繼續鬧啦，係咪？即係其實日本而家都係美國嘅一隻烏烏狗啫，我只能夠咧美國如果叫佢跳，佢只能夠問一個問題，就係、幾高？ 好嘛？呢你個人意見， 係啊，個人意見啊， 個人意見啊，即係有好多人會睇咧，美國同埋日本咧嘅利益係有共同體嘅一面。啊，個共同體嘅一面。嗱、今晚咧多謝阿財哥啊，啊，佢既係黃絲帶。又是大中華交，又是左交， 是啊 okay? 但記住，中國大陸絕對不是左。 OK， 那我叫什 麼啊？都還是右翼法西斯資本主義咯。 啊，咁啊，即係呢個係聽到最激嘅一樣嘢啦。啊，最激嘅言詞，最激嘅呢個我形容詞咧，最激嘅形容詞咧，關於講中國大陸嘅嘢咧，我哋好多集都講過，將來會講。咁今晚咧只係咧集中去講下點解呢個一百年之後五四運動之後，德先生同埋蔡先生冇喺中國出現。OK， 一百年好短啫，我有信心嘅。 啊，你覺得會揾到呢兩個人 嘅？會， 終有一日係。 會，我呢啲係。我又是浪漫型的人嚟噶嘛， okay, 理想主義者嚟噶嘛，一、 okay, 百年得咪二百年，二百年咪三百年咯，人類入面五千年都當係好少嘢啫。 OK， 好啦，咁我哋聽住先啦嚇，啊呢、這個節目仲會保留好啦，好多年之後聽下，到底李偉才講嘅嘢係咪真嘅啦？嗱、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你哋將我哋節目 share， 繼續捐款，咁咧城寨係需要你哋。支持的支持除了是出錢就出力，出力就是將個節目 share 多啲人睇到，我哋就會 get the message across。OK， 拜拜。 好，拜拜。 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嘅事件點會引起我哋嘅興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連起上嚟，先至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講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讓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